在自由主义的这个故事里，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感受、感觉，有他自由的决定、选择。公共权利呢，是来自于个体在自由意志下的那种自然权利的一种让渡。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原始社会啊，这个丛林法则的时候啊，那基本上每个人都拥有他自己的这个自然权利啊，你打我一下，我就打回去，对吧？你的部落杀我一个人，我就杀你部落一个人，这个权利都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上，没有一个公共权利。那么当人类进行大规模的比较复杂的这个合作的时候，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一定是一盘散沙，对不对？没有办法合作。所以大家决定让渡出一定自己的私人权利、个人权利，来形成一个公共权利。所以在现代社会里，人的一部分这个自然权利就丧失了。你在受到侵害的时候，你不能够自己去报复回去，不能像原始社会那样，你杀我一个人，我杀你一个人。你就必须要求助于公权力，让警察呀、法院呐、这些公权强之力去为你找回公道。所以公权力的话呢，公共权力呢，也是来自于人的这个自然权利。人的自然权利是怎么来的呢？是来自于你有一个这个自由意志啊，有一个自己的个性化的想法。这套东西呢，就是自然，就是这个自由主义相信的一个基础。但是这个东西时间并不长，这个是从文艺复兴一直到17、18世纪的这个启蒙运动之后才产生，并且深植于人心的。在自由主义之前，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类不是这样想的。我们那个时候认为是君权神授，对吧？中国讲这个君王是受命于天，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认为权力的来源是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或者上帝呀、或者老天呐，是这样，真命天子嘛。那个是根植于那种宗教的故事啊，神秘主义的故事。那么现在我们认为权力来自于每一个个人，来自于人的自由意志。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这个想法呢，是来自于自然自由主义的这个故事。但是很快呢，随着这个技术发展呢，很可能这个故事会讲不下去。权力的来源会变成什么呢？变成算法。科学研究证明，好像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我们前面提到的个性化的感受啊，个人的决定啊、选择呀、这些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网络的一个深化的计算。每一个神经细胞和其他的神经细胞相连接，构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有一点像计算机啊，原理其实是很类似的。它进行一些计算，进行一些豁然率，就是概率的计算，然后把最大的那个概率上升到你的意识层。你意识到那个东西啊，你说好啊，我意识到这个了。这实际上就是神经网络经过计算之后，把最大概率的那个结果给你的一种呈现。举例来说，不管是一个猴子也好啊，一个老鼠也好，还是一个人类也好，当你看到一条蛇的时候，你会本能的感觉到害怕。这个害怕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实际上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数据库在你的大脑里面。当你的眼睛看到蛇的这个形象的时候，你的脑子里的这个数据库就开始进行计算。它根据以前的，不管是遗传下来的数据，还是你这个生活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产生的那些数据，这些数据的计算呢，结果是，哎，你的这个死亡的可能性，这个概率极大，这个触发了你的恐惧的感觉。再举例，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异性很吸引你，那又是为什么呢？也是同样，你大脑里的这个数据库通过相关资料的运算，认为这一个异性 啊，可以给你带来，比如说可以给你生一个健康的后代，这个能够给你提供更好的生活支持等等我们一般人绝大多数人类在找异性的时候都是找那个有生育能力的，你很少这个一个年轻人去找一个老年人，老年人在你眼里都不是那么有吸引力，为什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因为你大脑里的那个数据库告诉你，他们没有什么生育能力，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生存资源来帮助你的生存，来辅助你，甚至包括我们脑子里的一些这个道德感啊，生气呀，愤怒啊，鄙视啊，罪恶感呢，这些都是在进化里形成的，它有一定目的的。比如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群体合作。当你一个你做了一件坏事，只是对自己有利，但是对集体或者对群体有伤害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负罪感，对吧？那种负罪感其实就是这个计算的以后的结果，说哎呀，你这样做的话会有伤害人类的协作。所以这些感觉，这些不管是爱情也好，还是这个道德也好啊，甚至是恐惧啊，这些最基础的感觉也好，它都是大脑神经网络的一种计算的结果。那么既然是计算，那么计算机是不是也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呢？当然，在技术达到那一步之前，我们的感觉实际上是非常有道理的。它毕竟是在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的这个进化中间不断的筛选，筛选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那些计算的豁然性，那些概率呢，很可能是最理性的、最符合我们利益的，没有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那些直觉啊、感觉啊、选择呀、偏好啊，是某种神秘的超自然的那么一种因素，它本质上还是生物计算的结果。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这个计算过程呢？我们好像脑子，比如说直觉，我一看这个人我就不喜欢，或者说我一看这个人一个东西就觉得危险，这种直觉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有一个计算过程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算得太快，我们脑子里有很多模型，直接根据模型计算，所以很多最基础的那些理由、那些原因被我们大脑忽略了。我们直接给自己的意识层一个结论，就是这个人不好，或者说这件东西很危险，这件事有风险，这就我们的直觉就是这么来的。好，虽然我们明白我们的自由意志啊，我们的直觉啊，我们的感觉啊，我们的选择呀，实际上不过是我们大脑的基于进化的一种生物计算的结果。但是，对我们来讲，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内部的生物计算依然是非常可靠的。任何外部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这个干扰我们内部的计算，或者说探知我们内部的计算。就是说，还是那句老话，最了解我的是我自己。其他人外部的力量不可能知道我是如何做的选择，我的大脑是如何进行的计算，我过往的经历是什么，我是基于什么理由去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对吧？那么外界的话更不可能知道。那么这样推论的话，还是最了解我的当然是我自己，做出那个决定最有利于我的，当然是我自己的决定。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还可以保持这样的一个幻想，或者是一个错觉，就是我依然有我的自由意志啊，我可以为我自己做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自由主义是没有错的。 自由主义还是鼓励你倾听自己的内心啊，然后倾听自己的感觉，对吧？不要去听什么什么什么权威者呀，或者是什么什么思想导师啊，他们来告诉你怎么去做呀？啊，你还是应该自己做决定，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主张，这是没有错的。但是问题是，技术在进步，计算机的这个算法呀，很可能将来比你自己还要更了解你自己。我们前面讲了我们人类的感觉呀、情绪呀，乃至做出决定的这个过程啊，不过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一系列的这个生化计算的结果。既然是计算的话，计算机就可以胜任，就可以替代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生物技术呢，就不断的更加了解我们的神经细胞的结构，神经网络的结构，我们是如何去做出靠什么样的算法去做出这样的反应。而计算机技术呢，就提供了一个硬件的支持，它能够有很快的速度，非常聪明的算法来帮助分析整理这些资料，计算一个结果。我们前面讲了人的感觉、情绪乃至做出决定的过程，它无非就是大脑神经网络的一个生化计算。既然是计算呢，那么计算机就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现在我们不过是还不知道这个算法应该怎么设计，这个数据库有多大。但是呢，生物技术在不断的了解我们的大脑结构，了解我们是怎么去感觉一件事情，怎么去做出一个决定。计算机技术呢，提供了一个硬件支持，它提供一个这个计算的平台，提供一个计算的算法。这两个技术如果合并呢，一个基于大数据的 AI 技术，是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人类的情绪，也能够预测出来我们将会做出的理性的抉择选择啊。这个理性这儿都应该打引号了，因为这只是我们自己感觉是理性，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算法，对吧？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前面讲了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故事的根基，就是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有自己的情感啊，我们根据自己的情感和自由意志去做决定，去投票。那么如果计算机或者算法已经可以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比我们更先知道，或者说更能够理性的帮我们做出判断什么是我们最想要的结果的话，那么这个自由主义的故事就讲不下去了，权力就从选票会转移到算法。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政府，他想做件事儿，比如说修座桥吧，他想修一座桥，那么他要通过这个预算，他需要这个公民投票啊，是不是允许这个政府使用一大笔钱来修一座桥？那么现在呢，就只能靠公民投票了。那么将来比如说这个 AI 技术和这个生物技术非常发达的时候呢，它完全可以通过各种大数据的分析来准确的知道每一个选民将会投什么票。所以它根本就用不着你来投票，它只需要这个技术分析，最后就知道啊，我这个镇上的居民是不是同意，是不是会同意啊，我这个桥能不能修。到现在为止听起来还人畜无害，对吧？你还省了我去投票的时间了，你就分析一下数据不就完了吗，对吧？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他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这个判断出你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那么他当然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产生什么感觉，你为什么投赞成票，为什么投反对票，计算机是知道的。 而且他知道哪些因素可以影响你投赞成票，哪些因素可以影响你投反对票，对吧？这些东西政府也是知道的。所以他如果想修这座桥，他可以操纵一些事情，让一些事情发生。比如说他可以有一辆车掉进河里了，比如说啊，当然还有更有创意的一些做法，对吧？他会让他这个事件，他通过计算发生一类什么样的事件，可能影响公众的这个做判断的这个决定会往哪个方向去偏。那么他可以让这个事情发生，然后实际上他就影响了操纵了大家的选票。大家感觉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投的票，但是实际上你的那个自由意志是被计算机了解并且操纵的。这听起来很梦魇吧，但实际上有些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比如说我们对自己是否健康这件事情的判断权在我们手上吗？不在。古代的时候在，我自己是不是健康由我说了算，我是不是感觉好，我是不是有疼痛啊？我是不是哪里这个关节动不了了，这是由我自己来判断的。现在早就不是了，现在这个判断权是在医生的手里，是在医学的手里。我们每年你去做体检，由医生来告诉你你是不是健康。有的时候你觉得我没有病啊，但是医生说不，你要吃这个药，你要出钱买这个药，你买不买？一般情况下我们还是会买。我们已经放弃了自己对自己是否健康的这个判断权，我们把这个判断权交给了技术。这是我们身体啊，到了我们大脑呢，当技术已经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大脑的时候呢，那个技术会告诉你，你是不是应该做这个决定啊，你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感觉啊。那个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这个感觉的决定权，决定的决定权都让渡给机器，或者说让渡给技术，让渡给算法。好，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谢谢收听。